风再一次吹，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鸽子飞旋？一半一眼山有缘。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八十七点六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这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虚，故事八卦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这儿了。 空中笑林，国庆七天乐，会和相声名家名段。 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哦， 集锦曲艺经典。 二八的那个俏佳人，高高山上倒有一位老僧， 有个公子进京赶考，骑着一头驴呀。 国庆七天乐，相声古曲大荟萃，空中笑林，咱们一块儿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国庆期间为您奉上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古曲的小段，上半段要请您听的这个段子叫做琴棋书画，您可以从这个段子当中啊听到不同的元素，不同的小笑话。表演者是山东的两位相声老前辈，一位是袁佩楼，一位是赵兰亭。袁佩楼自小在天津学艺，师承张寿臣老先生，1943年到济南的晨光茶社担任演员。相声名家孟文辉、张存珠等等都出自袁佩楼先生的门下。说到山东济南，这也是相声的一方重镇。1941年，当时济南有一个青莲阁的老板马玉山，请来了相声名家李寿增、孙少林、赵兰亭到济南演出，观众非常的欢迎。孙少林也认为呢，山东济南是曲艺的一方宝地，完全可以落脚谋生，又请来了刘文广、高贵卿、高少廷、袁佩楼、冯立章等等很多有名气的相声演员，到这儿就成为了晨光最早的相声艺术班底。山东的相声到今天啊，传承发展还是非常的蓬勃。好，下面就请您听这段珍贵的老录音，袁佩楼、赵兰亭合说的琴棋书画。 这回又换您工作了。 哎，该着我说了， 您是相声演员。 哎，不错， 要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简单。 也没有什么不简单的， 那必须啊，肚子里边呢知道得多。 哎，多少必须要知道一点儿， 对于什么生活呀、经验呢要有一定的研究。 哎，必须要研究， 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啊。 哎，都念过书。 您就念过书吗？ 念过。 好，念过几年呢？ 年头不多，才三年。 您比我强啊。 您念了几年？ 我才念了二年书。 二年书您要用心也追得上我。 嗨，我这个说二年还不到二年。 怎么还不到二年呢？ 闹了些个日子病。 哦，身体不好。 对， 病了多少日子？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我们呢把这些讽刺，他是漫画。 你等会儿，不是什么这上来你没完没了的，这是 不是没完没了？我是给大家伙讲讲。 你知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你也得先介绍介绍我们呀。 说说我们俩的。 这 你别着急嘛，你介绍他，他不是他有一个成，不是我问问你，你是马季老师的学生吗？ 我还真不是。 我是啊。 对， 那介绍你呗，介绍啊。你是马季老师徒弟吗？ 不是。 我是。啊，哎，你跟马季老师一起合作过吗？ 没有。 我合作过。你跟马季老师就搞过创作吗？ 没有。 哎，手把手教我搞过呀。啊，马季老师走这么多年，你联系过吗？ 没有。 十年了，你去看过去吗？ 没有。 啊，是不是？ 你联系过啊？那 我也没敢去。 这不废话吗？ 不是你，咱们我就说你们都别着急，对不对？是不是？咱们他我介绍就得慢慢来，有这 介绍。 嗯，哎，你站好一点是吧？你姓什么呀？ 我姓郑。 你长这样怎么姓郑啊？ 我长哪样了？ 这都歪了吧？你姓郑，你叫什么呀？ 一个字儿贱。 啊，这还差不多。是嗯。真是你这什么人？这什么人？他就叫什么名字？哎，我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五十了。 你五十了？ 啊、 嗯，那你完了。 完？什么叫完了？ 你没听人家说吗？ 啊， 人家三十撒欢，四十当官，五十打蔫，过几天就冒烟，你明白吗？你一冒烟，你可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你说冒烟不行啊！这不是上级把这个艺术团交给我 啊？ 这责任咱得担起来呀、啊。 不是， 您说这八百多号人， 不是你等会儿， 我还作为一个 什么，把你说清楚，把什么交给你？ 中国广播艺术团， 交给你 啊？ 你是领导？ 对。 哎呦，领导您好，你哎，我什么耳朵？我刚才怎么回事？没听清楚这个？不是我，那个我，你往那边站点，我重新介绍您，您贵姓？您贵姓？ 贵姓姓郑。 哎呦，这姓可太好了。 好什么呀？都歪了， 什么歪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您前八位，中国的事您叫什么名字？ 一个字儿贱。 太好了。 好什么呀？你在这犯贱的贱， 建设的建，康健的健，对不对？天行健的健。您多大岁数？ 五十了。 哎呀，五十太好了，少年得志啊！ 这不行啊，你不都是冒烟了？你先等会儿吧，我问问你吧，少年得志要是五十。这中年得多大岁数？ 这中年得84。 谁规定的？ 我们老团长去世的时候悼词写的中年84岁。 啊？ 就中年84吗？这是吧？ 那是一个字吗？ 不管，哎，反正有您这样的领导，哎，我认识您，我很高兴，因为我也离开多年，我不知道您的，我以后您就带着我好好的是吧？啊，您别像他似的，你看， 哎，拜拜，我怎么了？ 你别碰我，你怎么了？你 介绍介绍我。 你姓什么呀？ 我姓周， 喝粥的粥。黏黏糊糊的，你姓这姓这，你叫什么呀？ 单字一个絮， 还絮絮叨叨。啊，黏黏糊糊，絮絮叨叨。这人呢，什么人他？他叫什么名字？你多大岁数了？ 38。 你38？ 嗯， 长得怎么跟83呢？这是。 我有那么老吗？ 不，真是你都38岁了，你还干成你这样，你真是，我跟你说，这是那老子耽误时间，你都浪费了。 这主要舞台实践机会少， 你浪费时间，你当然你没有舞台实践机会了，对不对？ 陈丹也不要我，这不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到处学习要调研。 您刚才那句话我没听见，您是走什么岗位去了？ 领导。 您也是领导。 嗯， 哎呦，你看我这耳朵不好，这耳朵也不好。 使劲儿啊！ 我重新介绍一下 啊。 您贵姓？ 姓周。 哎呦，这姓太好了。 好什么？喝粥的粥，黏黏糊糊的。 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前八位呀、 啊， 对吧？我的姓都找不着。那你叫什么呢？ 单字一个絮呀、啊。 絮，太好了。这 好什么絮絮叨叨黏黏糊糊？ 九日絮，好旭日东升。啊、你这絮的太好。好的，您多大岁数？ 38。 哎呦，38，好岁数。 好什么老的跟83岁的？ 谁说的？ 啊、 您这38岁，说明您在38岁走入了领导了。38一朵花，领导，您以后你们两个人都带着我，我呢 决心要跟从两位领导，你们走到哪儿，我就上哪儿去，你们说什么，我就干什么，行不行？ 瞧见领导这词儿全变了。 不是，从心里的。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我问问你吧。 问我， 你贵姓啊？ 你看，这领导同志就是客气，你还是什么贵姓？你就问我姓什么就行了，这是啊。 你姓什么？ 你问我姓什么啊？领导同志决定。 我操，这有领导决定吗？ 不，我就是这，您水平比较高，您猜。您猜， 我猜呀、啊，我猜你姓滋儿， 我姓什么？ 姓滋儿， 滋儿， 对不对？ 对，对，哎呦，这领导你眼光太好了，你能看出我姓滋儿来是吧？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你这水平啊真棒，我跟你说， 你姓哪一个滋儿啊？ 我就是姓那个，就您说那个滋儿，就那个滋儿啊， 这滋儿怎么写？ 这个字儿挺难写的，就是一宝盖加一走之，还有一立刀，反正不是搁里边，反正特难写。 老这字儿、 以后您管我叫小字儿 啊，行，小字儿，小字儿。 哎，你管我，我说你可不姓字儿。 那你说我姓什么？ 你姓耍。 这什么倒霉姓的都是。我姓 闯。哦，姓闯。 哎，对， 哪个闯呀、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闯。 怎么写呀、 也是一宝盖一走之，反正挺难写的。 我可说你姓滋儿， 就是姓滋儿。 我说他姓闯、 就是姓闯。 是怎么回事啊？ 我又姓滋儿，我又姓闯。 为什么呀？ 我爷爷那边姓滋儿，我姥姥那边姓闯。后来我要起个小名，我叫嗲。 叫嗲、 大家叫滋儿刷嗲，哎，那就叫我的， 滋儿刷嗲 啊！你过来吧，我问问你吧，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我多大岁数？领导您安排， 我安排 啊！ 要我安排，我看你今年80了。 我80， 对不对？ 对，那怎么能不对呢？ 对呀、 我头些日子我刚过的80整寿， 是吧？您等会儿 啊， 我看你不像80， 那我 18， 我 对不对？ 18，对，我就是18， 18长这么老， 老18 啊。 老实吧， 你平常你说这人，哎呦，这人老实吧叫的，那就说我的老实吧。我18， 80， 18，我跟你讲，你们别争，我是又18又80， 这怎么回事啊？ 我周岁18，我虚岁80。 他可够虚的呀、啊！哎，不，你等会儿、我再问问你， 你什么？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比较麻烦这个。那领导，您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那就看领导需要了。 我这有看领导， 不是，我就是领导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挺身就是男的；需要我当女的时候，我就做女同志的工作。 你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这个领导，您猜我？ 我猜呀、我猜你是男的。 哎呦，这领导您太棒了！您 我猜你可不是男的， 我 女的，对不对？ 对。你看这岁数大的领导，他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能看出我是女的。 对， 太对了，我 说你是男的， 我就是男的。 我说你是女的， 我就是女的。 那你这意思我错了？ 您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您也没错， 那谁错了？ 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这个，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又是男的，我又是女的， 这怎么回事啊？ 刚生出来时候我是女的 啊， 但是我们家一直当男孩那么养活，养活的，到了十几岁，嘣一变，变过来了，就变成男的了，就这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嘣的这，我问问你， 还问 你几月生的？ 几月生的 啊？ 您的意思，我是几月？ 你是腊月生的， 不对，六月生的。 腊月生的， 六月， 腊月， 六月。 等会儿吧。哎，你们俩那到底谁官大 啊？ 你们谁官大？你们谁官大？我听谁的。 啊？什么？ 我比他官大。 您比他官大？ 我管着他。 你管他 啊？ 嘿，你不是问我几月生的吗？ 嗯， 我告诉你， 我几月生的？腊月。 我腊月生的。 你腊月生 的？对。 实话跟你说吧，我比他大，我管着他。 您管他？ 嗯， 我不是腊月生的。 跟你讲，我是。 我几月生的？ 六月。 我六月生的。 我比他官大， 那我就腊月生的。 我比他大， 那我就六月生的。 我们俩一边大。 那我又六月又腊月， 这怎么回事？ 六月生出来以后天太热回去了，腊月又出来了。 那不行。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郑健、周旭合说的群口相声《一仆二主》。正如他们三位所说，是用这个经典的作品向马季先生为代表的相声老前辈致敬。下面咱们换换口味，来听一段京韵大鼓名段《丑末寅初》，演唱者是一代宗师骆玉笙。 我听也听不见，在那花鼓桥头上，梆儿听不见那敲，钟儿听不见那撞，锣儿听不见那筛呀，这个铃儿听不见那晃，那些知更的人儿他沉睡如雷的梦里了光，加上金鸡住那连声唱，前门开满户房，这才进不了，心无之人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出离了店房，那够奔了前边那一个村来，拿起了高，架起了小，汗飘飘摇摇，光明也光荡，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对对鸳鸯，扑了蓝蓝两翅儿忙，这才飞过了那羊群家。青云云罩着青松，松藏不死森林的山僧，僧在佛堂上把那木鱼敲的响叮当，他是念佛烧香，农夫清晨早下地拉过牛套上衣，一到南八去耕地，耕得是春种秋收，冬藏地放上那一份钱粮，念书的学生走出了大门外，我只见他 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衫，腰系丝绦，那足下蹬着妇女，怀里抱着书包，一步三摇，绝不儿藏。他是走欧进的这座书房，绣房的家人要早起，我只见他面对着菱花云奔腾的冰的冰的带着鲜花，花枝招展呢，他是巧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足下蹬着草鞋，望跨藤边，倒骑着牛背，头横短衣，吹得是自在逍 让您听到的是骆玉笙表演的《惊云大鼓》《丑末云出》，这几天连续为您播出了青年评书演员萧蒲涛表演的几个幽默小段。萧蒲涛是单田芳先生的弟子，曾经参与单田芳《红色经典》系列评书改编整理工作，还参与过评书话本《单田芳自选集》的文字整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015年《京华英雄》系列评书当中也有萧蒲涛的作品。好，今天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萧蒲涛演播的《老孟囧事》。 这老孟啊，有个哥们儿老李，开了一个酒馆。开酒馆啊，你得有好酒，所以老李呢特别敬了一大桶好酒。可有一个问题，这酒桶太大，进不了店里头，那没辙呀，只能摆外头了。结果呢，等第二天一看，好嘛，这桶里的酒啊少了一块。这老李一看明白，哟，有人偷我酒喝呀。怎么呢？老李呀，干脆就贴条吧，上头写着呢，不许偷酒。这等到第三天一看，好嘛，这酒啊少的比昨天都多。这老李急了呀，这都什么人呢？他呀变换战术，使用诅咒大法，接着贴条告诉人家，偷酒者死全家。可这条啊一样没用，到了第四天酒仍然少了。这眼看着酒都没了半桶多了，损失也太大了呀。老李没辙，把老孟给叫来了。话说这老孟啊，在朋友圈之中啊还挺著名的，人送绰号小诸葛，聪明。这老李呢把自己的遭遇跟老孟一说，老孟直接一拍桌子， 你个笨蛋，就不会在酒桶贴尿桶二字吗？看谁敢喝。 老李一听，哎，这主意好啊。于是啊立刻刷刷点点又写了个新纸条，尿桶贴在那酒桶上了。这等到第五天早上一看，老李哭了呀，怎么回事？这桶都满了。这 这老李呀、啊，哭完之后，他想起来了，嘿呦，都是这该死的老孟啊！你没事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于是啊，这老李是气势汹汹，找到老孟，把这事一说，然后放话了：“老孟啊，都是你给我出的馊主意，你呀、啊，看着办吧，办不好啊，我跟你玩着命。”这老孟听完呢，刚开始也吓了一跳，好嘛，现在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啊？不过老孟啊，不愧是被称作小诸葛的人，他呀琢磨琢磨，镇定下来。 原来是这样，你回去在酒桶上贴上“不许偷酒”。 这老李听完，这什么主意啊？嗨，反正已经这样，我破罐破摔吧。于是啊，他真的回去把酒桶上的字儿又换了，还是那不许偷酒。结果呢，当天晚上好多人都哭了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评书演员肖葡涛演播的《老孟囧事》，这是一个系列的作品。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再见。 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